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而家时间系早上九点钟。全国人大今日会举行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说，各级法院去年一共完成审理34000宗贪污贿赂等案件，涉及近50000人，部分被告是厅局级以上的干部，一共判处超过2400人。而去年全国共有超过1400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定罪，涉及从事恐怖袭击和分离主义活动。他又提到，去年审结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彰显了党同国家严惩腐败的坚决决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就指，全国去年一共有超过40000宗涉及官员被立案调查的案件，涉及54000多人，包括各级官员，其中近4500宗是款额超过100000元的贪腐或者挪用公款案件。另外，前年10月开始的猎狐行动，成功在34个国家和地区遣返了124个涉嫌贪污疑犯，部分人是经游说之后返国。而在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名单里面的100个通缉犯，其中17人已经落网。在黑龙江双鸭山市，几千个煤矿工人示威追讨欠薪，当局派出过千个警员驱散人群，4人被捕。双鸭山煤矿业集团旗下多个矿区有几千个矿工星期四起一连两日罢工，并且到矿务局前聚集抗议集团拖欠薪金。由于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当局星期五派出过千个武警和特警驱赶，双方一度爆发冲突，4个示威者被捕。矿业集团被指由前年开始拖欠工人的人工，矿工每个月只是能够领取大约8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黑龙江省长陆浩日前在北京两会上说不会欠工人一分钱，引起工人不满，触发这一场示威。日本内阁府昨日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报告显示，当地国民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高达83%，比2014年10月的调查数据微升了 0.1 个百分点，创了新高。报告分析指，围绕钓鱼岛主权和内地近年在南海扩建岛礁等行动，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变差。有73%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日本重要，有22%人就认为不重要。另外，日本人对南韩有好感的比例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达到33%，而没好感的比例就是 64.7%， 减少了 1.7 个百分点。最后看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薄雾，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风。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5%。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诞篇，由头讲到你个紫薇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嘅枕头边。 咁独特嘅内容，从未听过嘅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早晨，早晨！经过咗两个礼拜嘅序幕之后咧，今日啊，师傅，我哋会进入戏玉噶啦吓，我哋未妙论天下嘅第二集系咪？ 第二集，多谢阿美仪帮手先。 Hello， 多谢师傅俾个机会我同你学嘢啊吓。 哎呀，你咁客气，我咧就唔系啊，系叫你嚟负责去审问我、盘问我噶， 有啲尖锐嘅问题。 我会用力噶啦， 系啊！你日日咧就翻工，唔系你做呢个节目咧，你揸个锐得噶啦， 揸个锐你喺度， 唉，锐我。咁我哋咧，当然咧呢个第二集有啲特色啦，特色咧就系有个题目嘅。咁头先大家听到啦，就系、是、由门口啊，由我哋嘅屋企嘅大门啊，咁啊讲到咧我哋床侧边嘅枕头嘅，咁啊由门口讲到床边嘅枕头。咁啊嗱，两位咁啊，今日我哋嘅题目就讲门口啊， 系啊， 咁就各方面嘅门口。都要讲到，即系话除咗风水之外咧，亦会讲宗教嘅角度、物宗嘅角度、修行嘅角度、天主教嘅角度嘅门口，甚至系讲到灵界嘅门口，我哋话叫鬼门。咁啊，各方面嘅门口全面破解啊！咁所以呢一节节目咧，可以话系做一个大嘅总结，有关于我哋每日都要经过嘅门口嘅秘密啦。 哎呀， 我真系咁够时间啊，师傅，我就咁已经谂咗 好多 问题 想问 你。系啊，不过咧就即系。美儀，因为我哋点解讲门口先呢、固然因为每个人都要经过门口啦。 是 因为好多人对门口呢係有误解，同埋好多时係冇重视佢而出事。 哦， 第一样嘢出事呢就係你两位靓女啦。 点样， 因为两位靓女呢就行出街嘅时间呢係好容易俾人撩啦。 你点知㗎师傅？ 係啦，嗱，你如果俾人撩呢喺风水上面呢就有一样嘢，嗱，林记者嘅引证就係话有一句风水嘅诀呢，我写俾你嘅。你一俾听众听。 石头门口潮，靓女俾人撩。 是啊，咁即係话如果喺任何嘅屋企嘅门口呢，如果你因为装饰嘅需要係有啲小嘅石春或者小嘅石头係摆咗喺门口附近，无论你係我嚟做个假山、或者我嚟假嘅我嚟种花，或者摆喺度纯粹係好多人黐低地下度博靓嘅咁样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危机嘅，就係、是、因为呢句嘅缺，逢亲门口一件石头里面嘅屋嗰个女仔一定係俾人撩，甚至俾人哋博懵，甚至再严重啲，再严重啲就报案噶。 咁 所以喺我哋风水师去睇风水嘅时候，第一样嘢一定喺个门口度睇下有冇摆咗啲石春石头类型嘅嘢，有嘅时间即刻要移走。 好多啊，师傅。 喂，但我见到好多。 咪住先，咩好多先？ 有好多餐厅嗰啲咧， 我屋企有好多石春啊，但我就唔系放喺门口，我放喺露台。成个露台都系铺满晒石春嘅， 露台算唔算啊，师傅？ 因为佢都有个门嘅，即系我要打开。 露台即系俾人撩而冇进一步行动。 哦，即系安全。 因为你喺门口就系俾人撩完之后，嗰人会入屋啊，会搞嘢，即系嗰啲唔好嘢入屋啊嘛。 系、 哦、露台就唔会嗰只飞来马喺出边飞入嚟。 咁啊，林记咪斋享受， 即系你系叫斋享受，斋被撩， 斋撩又唔会出事， 而唔会有行动。喂，你真系成日俾人撩， 越谂越开心，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 咩年纪人都撩我噶， 即系话喺门同露台要加多句啦，即系门与露台都唔可以摆石春石头嘅类型嘅东西，否则说话咧呢个住宅里边嘅女主人系将会被撩嘅。嗱，呢个第一，第一个金科就六八， 系啦呢个。 咁你又点样俾人撩啊？你 我冇啊，我冇俾人撩啊。但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嘅， 我惊你讲完之后你摆一扎沙石喺门口， 我谂住铺满佢啊，铺几层楼。 冇啊，大家唔好制啊，因为呢个系会引发呢个系色狼。即系林宅 系啦， 咁呢一条系代表化色狼。 系啦，咁我就想问啦，即系譬如好多日本餐厅冇兴嘅，咪铺晒石喺门口嘅， 系 就即系好似有和风咁样。 咁你咪预言佢里边嗰啲 waitress 成日俾人哋撩咯。 啊 系咁嘅意思噶， 吓 咁你咪引证下问下，喂，你入去第一睇一定系见到靓女。 我问同我翻间先。 第二样嘢，你一定系会俾人撩嘅。问下佢系唔系？ 咁我想问啦，嗱，我有问题问啦，嗱，我哋唔好讲到话咁细啊，净系我屋企门口有啲大厦门口咧，嗰啲大嗰啲屋苑门口，佢哋咪懒靓咁整到啲 石春啊喺个大门口嗰度，咁又点计咧？ 成层大厦咪变咗系桃花楼咯？ 哎呀， 俾人撩咯，咁你即系同样一个道理噶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金科玉律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你哋好多时咧系摆地毡咧系识系可以摆地毡， 嗯， 但系你哋唔识摆招财地毡。 哇，呢个好紧要啊！ 想知啊，点招财法咧？ 咁咩叫招财地毡咧？就系呢个风水佬咧就系独门武器啊！独门武器咧就系好特别嘅一样嘢嘅，就系你一定要将个地毡咧。剪到好似你条脷咁 嘅，系咪即系半圆啊？咁样咁样啊？ 佢咩叫似条脷咧？就只要你剪完咗个边咧，就已经得噶啦。 哦，即系唔使咁长嘅， 你又唔使剪到咩？喂，我条脷尖个，超尖 嚟。我惊剪条中间咁样 又唔使， 剪啲脷胎啊， 系又唔使攞个地拖，成日好似刮脷啲嘢咁样刮啊。啊， 好似棉花上去扮脷胎。 嗱，原来咧风水师好重视一样嘢咧，就系门口嘅地毡咧，因为佢系一个门以外啊， 系 佢所以当咗咧就系会伸出去咧，佢有一个我哋嘅名词，我唔识写个字，叫舔财。 舔，我即系舐佢， 即系舐财啦。我哋叫做， 我都唔知咩话嚟，我点样写个舔字？ 我查下字典啊。 即系我哋师傅教啦，喂，舔财啦，咁即系意思就系咩？你将个地毡剪咗佢圆角。咁就得㗎啦，就叫艇 台。短都 OK 嘅，因为正常地毡系长方形打环牌。 咁，我又想问啦， 打环 打环咁样 打环。 我又想问啦，师傅，嗱，你话上次讲过咧，有圆形嘢，我等啲圆地毡咪得咯。 地毡我哋又唔摆圆形嘅。 啊，点解咧？ 即系你唔系样嘢都圆噶嘛，咁你明明嗰样嘢唔系圆，咁你摆个圆地毡，嗱呢个可能未来30年风水界研究啊，即系门口阿江美仪话摆条圆地毡咧，咁咧就因为圆融好咧就可以系识到好多好圆融嘅朋友，于是咧佢就做咗 古啊嘛，你话古嚟噶嘛， 系啦， 有待引证， 有待引证。我哋风水佬唔摆，我哋风水佬摆一个长方形，即系 打环嘅 打环嘅长方， 然后将嗰个角落。嗰度剪咗， 剪两角定剪四角啊？ 唔使四角， 剪两 角，两角， 外边两角，剪完佢，一剪完佢嘅时候咧，就代表呢条脷咧系出去舔财，咁就叫舔财。 咁颜色，颜色咧？ 颜色呢样嘢咧就好讲究啦。咁啊，譬如今年咧，每年年唔同嘅， 系当然啦。 譬如你个大门系向咩方位，你需要化啦吓。譬如话你向咗东，今年已经一百飞星飞嚟嗰度咧，你已经系有几样嘢会应咯。嗱，一百飞星系代表生 B B 嘅， 系 呢个唔生啫，基本上即系林记系今年可以生 B B 嘅， 佢唔生啫。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飞嚟东方嘅门咧，今年咧就有偏财啦。咁亦即系话咧就系会好咯，咁咧就一百飞升啦， 系一百飞升。 咁明年咧就开始就一路就飞第一粒星嚟，咁就一路变噶咯。咁咧就今年今年你东方嗰度咧， 正东 就正东，你我以为你东南添， 哦唔系 正嗱，而今年咧就二克病符喺中宫， 系 一百飞升喺东南， 系 然后咧九子离火喺东方， 哦，所 以如果你正东咧系飞粒桃花星，九子离火。咁咧就即系话咧，如果你想桃花劲啲咧，咁啊继续用绿玉红生旺个火咯。咁，如果你话喂唔系，火已经多得滞咯，咁啊好易嘅啫，泄火咧用黄色地毡就得噶啦。咁，我睇你嘅形势咧，你都系应该用翻红地毡啱啲。 正正系红色啊，而家 啊，咁啊林记今年咧就桃花满布，咁咧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咧就当然系生 B B 啦。咁问题，头先我哋睇话东南方啊，咁我而家系东方就唔系啦。咁就所以佢唔生啦。第二样嘢咧就桃花过剩啦，桃花过剩咧就俾人撩啦，亦系代表红嘅。 哦， 佢又红啦，当 靠你啦，师傅， 就靠你啦，美仪。我等你张相喺门口都得嘅， 咁咧就系就上个月开始，阿林记咧就加盟呢个新光中国， 系咯， 哇，成为咗红人， 咪咯， 咁啊又监制，又一间又主持，乜鬼嘢都做晒，咁所以咧而家林记咧好红啦，咁啊今年又应翻嗰个九子离火咁啊，红地毡，你屋企有咩方位啊？ 向北， 向北， 嗱，你向北咧就系即系代表住咧北方系属水啊嘛，今年咧咁啊飞一飞先啦，二三四五六百飞星。飞去呢一个南方啊，跟住咧就七八咁啊，七就系呢一个嘅叫做七尺星啊，七尺星要化刀光协影，所以系金嘅星要化，所以金生水用蓝色嘅地毡 铺咗蓝色啦， 灰色嘅地一块咋 蓝色嗱，但系剪未剪角未剪角， 翻去剪 翻去剪 嗱，美仪呢样呢个你如果大门系呢个星咧，系代表你屋企嗰个男丁。是会受伤，因为你冇生 BB， 所以就冇呢个事。 但 系代表就系代表刀光剑影。 咁你过咗年受咩伤？ 冇啊，成日都无端端要嗨损啊！ 唔好成日系啱啱过咗年，净系旧年先你要搞清楚。 嗰年啊， 嗰年 过咗年成日咁撞到啊， 有小意外。 你就系 坐张台都嗨到嗱， 啊系喎， 真料啊， 系喎， 系啊，我真系无端坐张台。 本来就系应喺你嘅仔女，但系而家好似你都应一 应。系啊，成日啊呢两日 周围损。化一化嘅方法好简单啦，就喺个门口嗰度咧，就摆张蓝色或者灰色嘅地毡，咁就化咗你今年咧呢一个叫做七尺嘅呢一个刀光剑影嘅，咁所以呢个都要特别留意。 好啦，北讲完啦，讲埋西同南啦， 系啊，讲埋咯， 系啦，咁咧就西方咁啊，我哋嗱教你飞星啊， 好啊，好啊。 咁咧嗱，今年咧我哋二黑病符中间咧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系咪啊？ 系 咁咧嗱，你睇到啦，咁咧就好啦，逐个讲咯。今年嘅地毡咧，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系西边咧，佢飞粒四六系 好星嚟噶，系啦，文好星嚟噶。 文昌星飞去西方咧，就即系话屋企如果有人读书嘅说话咧，你只要摆张蓝色或者灰色嘅地毡咧，就一四同宫咧就系旺文昌。 嗯， 吓咁啊，所以呢个飞星所到之处咧就是文昌星嚟嘅。 嗯， 咁但系如果屋企有未嫁姑娘咧，一样谷文昌。文昌咧系一个叫一四同宫嘅文昌，四一咧就系咩咧？就是、桃花星嚟嘅。 哦， 咁咧就变咗咧就可以令到咧嗰个屋企咧就有呢个桃花啦咁样。 嗯， 所以西方咧一般嚟讲咧就系摆呢一个蓝色或者灰色，但系如果你话乜都唔要咧，咁咧就冇乜所谓啦，只系。用翻浅绿色嘅地毡，当然系 OK 啦。咁一阵我哋翻嚟咧，就顺便讲埋咗几个。 咁 之后咧，咁个门口我哋咬住唔放，继续喺门口嘅风水上面同埋各方面咧，系为大家解释嘅。 嗯，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似拍。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成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只演三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啦！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 啊！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病人 BP 90/40，脉搏82， 再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病人打支大 A。 SpO2 80，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啊！ 唔得啦 ，Harry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声色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3点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ason 陈柏宇。 仲饮？ 切，怕咩啊？ 老公，你饮咗酒，不如等我揸车啦。 得啦，饮咗少少啫，我有分数啦，顶啲喎。 今日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私家车司机因酒后驾驶被捕。 酒后驾驶，害己害人。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咧，就门口嘅地毡咧，咁其实咧其他嘅方位任摆唔齐嘅，譬如好似南方咁去飞六白嚟啦，其实系冇乜所谓啦，你用红又得，啊绿又得，黄又得，因为佢嗰啲唔系重要嘅飞星咧，佢嗰啲颜色咧唔使咁执着啦。咁咧嗱喺呢度亦系教两位咧小弟子啦，你两位啦， 系一样 嘢就系逢亲我哋学嘢咧，我哋要知道咩轻重，就唔系样样嘢都要玩嘅，即系譬如话我哋风水上面最紧要，譬如话就床，点解？因为一日瞓8个钟头， 冇错冇错， 所以就要捻住个床唔放。 况啊。咁但系咧就唔可以会话我上次教你啦，隔篱有一间货仓，咁你喺货仓摆个风水局咁多鬼鱼， 系咯冇人喺度， 就因为你冇人气喺嗰度嘛。所以咧风水都系要讲一样嘢，就系话边啲系要重点，边啲唔系重点。地毡咧唔系咁重要， 系 大门嘅地毡重要啫。所以换句说嚟讲，你又唔喺个房门口又去布个地毡阵，地毡到最尾都系有一样嘢要记得嗱，法例啦，系被踩嘅， 系啊， 所以咧换句说话来说咧，嗰、那个地毡本身咧要经常保持清洁咧，同埋旧嘅地毡千祈唔好用，一定要将个旧嘅地毡抌咗佢。如果你想保持将旧嘅地毡系唔会有风水嘅破坏力咧，你系要重新清洗过去，甚至系真正洗过。因为以前曾经试过有一个人咧系犯官非， 哦， 咁佢点犯官非咧？就俾人踩。咁咧就俾人嚟告，咁於是咧就我一睇嘅時候咧，我又係唔使去屋企咧，我已經話啦，話你屋企係咪擺張地氈啊？個咩地氈？一張大嘅波斯地氈用過，然後冇洗咗之後卷埋擺咗喺你個西北方啊！佢、 哦、 話你又知道我張波斯地氈，我真係張波斯地氈、啊，又俾你噏中、啊。原来真系屋企里边就系个西北方咧，系个房，有个即系储物房。储物房本来好嘅，应该摆财商咁咪发达啦。佢唔系去摆垃圾，摆晒啲污糟邋遢嘢，摆咗一个波斯地毡， 咁 俾你要俾人踩。 即系用就冇问题，卷埋就唔好。 用就冇问题，但系你唔用，咁嗰张 卷埋就俾人踩噶嘛。 咁你就唔好将一张被踩过嘅地毡当宝咁摆屋企。嗱，而家我知道好多听众咧系仲摆咗一啲已经用过嘅地毡，而系冇清。清洗系摆咗屋企噶，咁你就会俾人踩，会俾人闹噶啦吓。咁、记住，地毡系风水，就系、是、门嘅风水里边嘅其中一个非常危险。 如果新嘅咧就冇问题。 系啦，咁你新你譬如舔财，咁当然唔用旧噶啦，买张新嘅地毡剪到圆圆，你个摆喺门口，咁你就心安理得啦。 即系我意思话新嘅，我收埋一边都 OK 嘅，我唔用住。 新嘅可以卷埋一边、但系你知道嗰张嘢都系俾人踩嘅， 系 咁即系话未踩到你咁解，你明唔明啊？咁你就唔好用啦。你如果用咗之后，你就真系用完就抌咗佢，唔好摆喺度，知唔知啊？好啦，咁啊门口你哋好多嘢问你， 好多问题想问， 十几种嗱，捉咗你。 好啦，师傅咧，你头先有提过啦，牵涉到宗教啊，甚至乎系鬼门关，你都会提嘅。我成日见到有啲人咧喺门口度会放地主公嘅神主牌嘅，咁、其实放钱啊、放左啊、放右啊，定系点样放先啱嘅咧？ 嗱，放呢啲嘅东西咧叫中国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咧就嗰个叫土地，或者咧门神土地。天神乜都好啦，其实全部咧都系代表一啲咧，就系帮助我哋心安理得嘅神嚟。 系 咁咧，就有冇地主嘅咧？我话俾大家有嘅，即系每一座楼里嗱，而家我系我嘅理论啦。 系 每一座楼里边其实都有地主神嘅，咁啊真系有嘅。咁通常系过咗世而有德行嘅老人家咧，佢哋好多时系会被。判咗做地主嘅，咁地主楼有楼嘅地主，区有区嘅地主， 即系个官职嚟嘅。 有嘅，咁譬如一个人佢本身咧，佢系开始修行会念下经咁咧，念经就唔系人嘅语言， 系 神嘅语言。假如佢经常念经嘅时间咧，突然间撞车，佢哋一撞埋嚟嘅时候咧，人好得意，会喺几多百分千分之一秒嘅时候咧，会有个本能走出嚟嘅。个本能就系咩咧？如果一个念经嘅人或者修行嘅人咧，佢会突然间会将佢平时念嘅一个咒语，砰一声念咗出嚟，或者突然间佢会集中佢嘅光线咧，会发出一个光明啦。好啦，附近嘅土地神咧系会感受到有一件咁嘅事嘅、就会突然间会涌出嚟，跟住去加以援手，可以用只手一推一推架车，架车喺好歪一歪嘅状态之下，就可能救咗嗰个人。 冇错冇错。 咁好多时候我哋修行咧，我哋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嘅啫。其实即系玩多一样嘢，就系话除咗玩人嘅世界之外，玩多的。的个灵界世界、精神世界，咁呢个就系我哋去玩个改运嘅时间，好多时玩多的咁多，就系讲嗰样嘢。咁、对一栋门嚟讲咧，我哋咧一行入到门嘅时间咧，我哋通常咧就会做一个手势，就叫三弹指嘅。咁而家我示范俾大家睇下吓，听唔听到啊？ 真有声嘅，点解我冇声嘅，师傅？ 佢连食咯，你明唔明啊？嗱。三声叫三弹指，咁呢个三弹指系咩咧？三弹指就系代表咧，嗱，美儿你好聪明，所以嗱，我传发俾你。咩叫三弹指咧？即系譬如你翻到你屋企门口，你喺门口嗰度开咗门之后咧，你唔好行入去住，你又对住嗰度门三弹指，一、二、三。咁然后咧，你举高你嘅右脚嘅时间咧，当你嘅右脚一踏入你屋企嘅时间咧，你嗰度门咧，好似有一个凌空嘅一个磁场咁嘅。 个门出边咧就外间嘅世界，但系当你一踩入去嘅时间咧，你屋企成个屋企咧系一个美丽幸福嘅地域嚟嘅。 明白。 当你嘅脚入去嘅时间，你觉得嗰只脚都发光嘅，你明唔明？哇！而且有音响，好似人哋嗰啲咩科幻片咁样啊。 好啦， 一伸翻转头咧又冇嘅，正常嘅。一伸入去佢就唰唰唰唰，跟住你成个人咧都入埋去嘅时候咧。变咗一个好靓、好青春、好可爱、好快乐嘅一个小孩。 嗯， 咁呢个就系宗教啦，呢、 哦、 个就系生物钟啦。 生 物钟就系将人去改变成为咗我哋话仙好、神好或者菩萨好，系、 嗯、 变成一个幸福快乐嘅人。咁我哋俾一个名词，嗰个人叫超人。 哦、 宗教就唔叫超人，宗教就叫佢做叫阿斯利。即系话修行咗嘅 teacher 系能够去到一个境界咧，系可以令到你生活嘅空间咧，可以变成咗多一个层面嘅、 嗯， 而唔系净系俗世所睇到嘅画面嘅。咁、 嗯、 我哋而家修行咗33年啦，我本人咧、就系迷于喺呢个境界，咁啊开始慢慢咧，慢慢就增加自己磁场，增加自己磁场咧，由嗰道门空。空开始，口字边做个虚空个空，呢、个系代表咩咧？系代表打开咗呢道门，然后我哋进入咗一个法界啦。咁、呢个所谓法界嘅意思咧，就进入咗另外一个超自然嘅空间。咁、个空间咧，就系、使到我哋每个人咧嘅潜能咧都能够发挥。使到我哋每个人都有超能力。咁超能力即系话唔系净系指帮到自己，仲要帮埋人哋，帮埋众生嘅。咁、就系代表你系。teacher 啦，就叫阿斯里、或者阿斯里个斯字就门字啦，就好听而讲嘅门，佢有个字就门字系里面做个者，行者嘅者， 阿斯 黎咧，黎啊姓黎嘅黎，阿斯黎或者阿斯黎咧，就好似一个李字咁啊个阿斯黎，咁就代表 teacher 噶啦。咁、今日咧教阿美仪咧就做呢、这个 三弹子， 就你系进军紧咧去成为阿斯黎噶啦。咁即系话你一三弹子咧， 哎呀，我听到你有声啦， 进入咗空间， 嗯， 咁啊进步咗啦，系、咪？嗱、咁点解打到有声与冇声咧？在乎你有冇个鼓啊嘛。原来手可以变成一个鼓嘅，叭一声嘅时候呢度有个鼓，一揿落嚟嘅时候咪有声啦。嗱。咪有声啦，系嘛？咁大家话好想学，好想学。喂，大佬喺个电台节目点学啊？ 都冇声。 咁你咪星期六嚟我度学咯。咁、所以而家咪有班咯，就咁、嘅理由。好啦，咁咧，但门咧、 但我想问啊，对唔住，陈主，咁呢个可唔可以系譬如第啲地方嘅时候都用呢、這个呢、這个手势？ 呢样嘢系乜嘢最好用咧？你哋做戏嘅人最啱用。你去到啲地方嗰度咧，尿急，尿急，于是你要屙尿。好多时你去啲地方系咪？ 唔该谢谢嘅啫嘛。 而家你识嘅呢个唔使啦。对住嗰个地方，空空空三下，咁、咧所有啲嘢就 yes sir， 咁啊借开，咁、你就可以喺度做乜都得啦。 系啦，系啊， 咁就系代表住咧呢个系一个加持嚟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密宗嘅秘法。咁因为我哋上第一辑里边有个密宗入门噶嘛，我哋呢个都会继续，不过就喺呢个适当位置咧 加入去啦。 中嘅常识俾大家，咁、大家如果中意收咪中去收啦，如果唔中意唔紧要，都当为一种见闻啊，或者知道下原来有件事 嘅，系咯系咯， 系原来有个见闻嘅，咁啊原来入去门嘅时候要空空空，咁啊所有嘅高僧大德嗰啲修行嘅人咧，全部都识得呢个秘法噶啦，咁啊呢度我当一个知识咁咧，系同大家讲，好啦，第二样嘢，大家听个名词好恐怖，叫做咩咧？叫鬼门， 系啊，好惊啊呢个 鬼门唔系鬼门关。是鬼门的意思呢是代表东北方叫鬼门。 哦、 因为东北方呢是最阴最冻最寒的地方来的。哦所以呢是在不是说因为今年东北方行五黄煞所以叫鬼门是其实年年日任何时间、在人类的修行和人类历史里面呢、都对东北方是有恐惧因为东北方是一个极为寒冻嘅一个好煞嘅地方嚟嘅，所以喺东北方住嘅人咧，通常都系比较豪迈啲啊、豪悍啲啊，甚至系比较系多事嘅。咁、所以呢个叫喺东北门咁样，咁所以呢个就叫鬼门。咁但系就你话靓唔靓咧？我觉得用飞星嚟 check 比较靓啲。咁、所以咧，索性咧，大家就唔需要太惊，亦唔需要太入脑。但系日本人咧。 见到呢两个字咧，就惊到震嘅。咁咧就每一年都揾吓嗰个啲嘢咧，摆喺东北方咧化一化。今年嘅东北方咧，仲行个五王咧，佢震上就加震， 系咪？ 叫五王会鬼门啊。 嗯， 咁点算？ 五王会鬼门，咁即系话嗰个位咧就一定有好多灵界啦。好啦，咁啊化解嘅方法好简单啦，用金可以蚀土，所以喺嗰个位置里边咧敲锣啦。敲特嚴重嘅敲锣啦，或者大嘅，大家都大陸嘅工廠咧，喺個工廠嘅東北方嗰度，揾全個工廠裏面年紀最細嗰個男仔去敲嘅， 敲個鐘， 敲個锣， 個锣，個锣， 敲六下，仲有一下就三點到七點。好啦，啲人問啦，點解要揾個全個廠最後生嗰個細路哥，仲要男仔咧？啊，仲要係未結婚，仲要係同男咧？點解咧？一陣間翻嚟為大家解釋呢、這個。风水之谜，点解揾个细路哥嚟敲铜锣？系唔可以你哋啲靓女敲嘅。 OK。